看到大家辛苦了，在忍耐呢，最后这个半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书上158页以下，又回到了基本的体系架构，先程序后实体。现在我们来看第四个程序合法要件，249条第一项第四款所称的，当事人欠缺诉讼能力者呢，那么法院的应令补证，不能补证的话，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第四个登场的程序合法要件，就是所谓诉讼能力这个制度。那对应的民事诉讼法条文呢，规定在45条。那书本的说明则是在158页以下第8节诉讼能力的单元。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什么东西叫诉讼能力。这个章节呢，各位将来复习的时候一样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看过去，它的重点只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传统的重点，64年第五次民事庭决议要同学背这个重要的实务游戏规则，财产权诉讼的判断标准。再来第二跟第三这两个争点呢，则是晚近兴起的一个学说讨论，尤其是呢第二个争点呢，配合民法总则呢增订辅助宣告的制度，所以呢受辅助宣告之人在诉讼法上有无诉讼能力，成为晚近呢研究的一个呢重点所在。那最后第三个争点呢，这是在考同学邱连功老师跟骆永嘉老师留日派学者的一个特殊见解，欠缺诉讼能力的效果。所以你将来进考场之前，这个单元很快的瞄一下这3个标题，如果脑袋里都有印象的话，代表你这个章节的重点呢都还记得啦，那就最快的时间把它翻过去，不用浪费太多时间的去看所谓的每一页的细部说明。好了，那么直接呢请同学看一下158页。首先呢先做名词的定义，什么叫诉讼能力这一个制度呢？来，诉讼能力的定义，你看一下书本，得以诉讼当事人或参加人身份有效的进行诉讼行为的能力，也就是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呢有效的为诉讼行为及有效接受对照诉讼行为的能力，所以又称为诉讼法上的行为能力。念完了，其实这个制度有够简单，它也是诉讼法的立法者去抄袭民法的制度，抄袭民法上行为能力的制度。各位你复习一下民法总则的行为能力是什么意思呢？你能够独立呢以自己的名义有效的从事法律行为的能力。哎，这个名词麻烦你跟权利能力比较一下，权利能力指的是你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这是一个一般性的资格地位。而行为能力的定义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独立有效的为法律行为的能力，这个叫行为能力。所以民法的规定是原则上满20岁的有完全行为能力，而20到7岁之间限制的行为能力，未满7岁的叫无行为能力，这是民法的概念。诉讼法借用这个理论，那立法者怎么讲呢？你今天有了当事人能力，刚刚讲的40条，你有当事人能力只是代表你可以成为原告被告，你有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资格，但是能够成为原告被告不代表你就可以自己独立有效的为诉讼行为。因为立法者就举例来讲，一个只有3个月大的小 baby， 3个月大的小 baby 只要活着的话，依照40条第一项，他还活着，3个月大小婴儿，他就是有当事人能力，可以成为原告被告。好，可是请问你，他可以成为原告被告，难道就代表说他可以亲自开庭，亲自实施有效的诉讼行为吗？不可能吧，3岁的小婴儿呢，抱到法庭上只会哭而已，他也不会呢诉之声明，也不会申请调查证据，什么诉讼行为都不会做。所以你说他如果可以亲自呢出庭实施诉讼，进行诉讼行为的话，似乎太过牵强了。所以呢，在整个诉讼法的制度上，有必要借用民法的概念，借用民法上行为能力的概念。所以诉讼法上诉讼能力的定义就是你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有效的实施各种诉讼行为， 譬如说你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上诉、申请调查证据、撤回起诉等等，这些都叫诉讼行为。凡是会发生诉讼法上法律效果的行为都叫诉讼行为。你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有效地从事各种诉讼行为，可以的话我们就说你有诉讼能力，不行的话就说你欠缺诉讼能力。好，一旦欠缺诉讼能力之后，法律效果跟民法一样，都要找法定代理人代理你为诉讼行为。这就是呢249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的，如果你的起诉欠缺诉讼能力的话，要赶快补正法定代理人，由法代呢代理你从事各种诉讼行为，免得因为你呢欠缺诉讼能力，无法有效实施诉讼行为，导致你的权益受有损害。所以欠缺诉讼能力之人，必须要赶快找到法定代理人呢代理他进行诉讼才可以。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为什么要创设诉讼能力的概念。好，既然如此的话，那马上请你切入到黑板上的第一个重点。理论了解之后呢，马上切入的重点就是啊，我怎么判断一个题目里面某甲某乙有没有诉讼能力，可不可以亲自实施有效的诉讼行为，还是一定要找法定代理人来代理他诉讼呢？那这就涉及到诉讼能力有无的一个判断。好，那书本是写在159页第四个大标题，那麻烦你看清楚，第四个大标题叫通常诉讼事件中诉讼能力有的判断，也就是今天我们只会先教你财产权诉讼。通常诉讼事件指的就是财产权的诉讼，诉讼能力的判断。如果你是身份关系的诉讼的话，很抱歉，家事事件法有特别的规定，所以是适用家事事件法的游戏规则。我们民事诉讼法45条旨在处理一般财产权的事件，所以特别先针对一般财产权的事件呢，来去教你说怎么去判断这个原告或被告有没有诉讼能力的。好，那判断的标准如何呢？各位直接呢记结论。结论非常简单，你看一下45条的一个规定，关于财产权事件诉讼能力的有无呢？法条有讲，45条很笼统的告诉你说，你在民法上能够独立以法律行为负担权利义务者，诉讼法上就有诉讼能力。所以呢，各位书上159页的定义就告诉你说，诉讼能力的判断基本上依附着民法上行为能力的概念。依照民诉45条的规定，只要你在民法上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话，你在诉讼法就有诉讼能力，你就可以亲自实施诉讼行为，不需要借由法定代理人来代理你诉讼。这就是呢诉讼能力有无的一个判断标准。好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你就回到159页，乍听之下很简单，考起来会要你的命哦，因为有一些很琐碎的小东西你要稍微的背一下。来，什么样的小东西呢？看一下159页，请问你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有哪三种情形呢？括弧一，成年人没有被禁制产宣告或监护宣告，这个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当然有诉讼能力，毫无疑问，所以国考从来不会考你哦。再来，括弧二，第二种有诉讼能力的叫已结婚的未成年人，因为民总13条第3项特别规定， 未成年人已结婚取得完全权能力，所以投影到诉讼法上你也有诉讼能力，这是第二种诉讼法上有诉讼能力的情形，搭配民总十三条第三项，所以也不怎么会考你。好，紧接着翻到160页，刮胡三打个星号。诉讼法上第三种有诉讼能力的叫民总85条第一项情形，特别打两颗星号，因为有够爱考你的，有背就有分了。复习一下民总85条怎么讲。来，这个不难，只是呢帮助同学回复一下你大一残存的记忆。这个民总85条好几年前念过的，你翻一下看这个条文在讲什么。民法总则85条第一项说，法代如果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营业者，该限制行为能力之人关于营业这个事项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翻译应该不难吧？譬如说18岁的某甲，王泽健老师书上的例子，18岁的某甲爸妈允许他开机车行，某甲可能高职毕业之后不打算升学了，就决定要做黑手，自己呢开呢摩托车行来修车，所以18岁就独立出来开机车行，法代允许他独立营业，关于这个机车行的营业事项18岁的某甲都有行为能力。所以在民法上面，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机车行的维修跟客户成立的这个修缮契约是跟机车行的营运事项有关，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将来因为这个修缮契约涉讼打官司，他也可以呢自己独立为有效的诉讼行为，不用法代代理他出庭。所以呢，这是民总85条第一项，限制行为能力人呢，法代允许他独立营业者关于营业的事项，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关于营业的诉讼也有所谓的一个诉讼能力。那请你注意一下，85条呢对应到诉讼法，当然要关于营业事项才有诉讼能力。所以我题目如果稍微灵活变一下，说18岁的某甲爸妈允许他开机车行，但是有一天呢他要追他心爱的女生，就赠予呢他心爱的女生呢一台这个机车，哎，你送这个女生一台机车呢，赠予行为跟你的营业事项无关哦，反而是蛮败家的一个行为哦。为了讨女生的欢心，他随便把店里的摩托车送一台给这个女生，将来因为赠与契约如果涉讼的话，请问你赠与契约的诉讼这个某甲有没有诉讼能力？答案是没有哦，因为你呢送摩托车呢追女生的行为跟你机车行的营业事项无关，根本在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也没有诉讼能力，所以将来因为这个赠与契约涉讼的话，还是得有你的爸爸妈妈法代代理你进行诉讼程序才合法。这是呢刮胡三呢民法总则85条跟诉讼能力的一个关系。好，前面三种情形叫有诉讼能力的情况，对应民总的规定介绍完毕，紧接着看一下刮胡四也打一个星号。那什么人在诉讼法上没有诉讼能力呢？很简单逻辑，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诉讼法就没有诉讼能力。这边先提醒你注意，教科书都会强调一个小争点，诉讼能力虽然是借用民法上行为能力的概念，但是两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民法上的行为能力有限制行为能力的概念，诉讼法上可没有限制诉讼能力这个东西，诉讼能力只有有跟无两种情形，不存在所谓限制诉讼能力。所以如果你在民法上是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诉讼法上依旧评价为无诉讼能力。这是整个概念法学的对照上面稍微提醒你注意的一个小细节了，因此你回到书上的160页来看一下，哪些是诉讼法上没有诉讼能力的呢？游戏规则回归民法行为能力的判断，1到3这个你绝对没有问题。胎儿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当然没有诉讼能力。 受监护宣告人，这个在民法旧法时代叫禁制产宣告，那现在改成监护宣告了。那么民法上呢，剥夺他的行为能力，诉讼法当然也没有诉讼能力，天经地义的。第三点是一样，未成年没有结婚的，民法上没有行为能力啊，当然诉讼法也没有诉讼能力。所以以上一二三你不用想了，国家考试不可能会出了，太简单了。会考的是第四点跟160页这个问题。第四点你特别打个星号，这是诉讼法很特殊的解释，跟你大一民总念的观念不太一样，因为特殊所以请你留意一下。来，第四点在讲什么呢？民总75条跟民诉208的一个区别，这是我民诉法领域独有的一个特殊见解，稍微的留神一下。来翻一下民总75条，点一下你就知道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了。75条怎么讲呢？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无效，前半段叫废话了，这是基础的民法理论，没有行为能力的人本来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就无效。来，后半段注意看，虽非无行为能力之人，但其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亦同。什么意思啊？后半段的翻译呢，民法的教科书说什么叫虽非无行为能力之人啊？譬如说你是一个25岁的猛将，25岁的猛将没有受禁制产宣告，或者称为监护宣告，那代表你在民法上理论上叫完全行为能力之人嘛。这时候呢，你就是75条后半段的虽非无行为能力之人，理论上你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之人，但是你的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意思表示依旧无效。也就是说，虽然你看起来是正常的成年，没有受监护宣告，理论上有完全行为能力，但是只要事实上你意思表示的当下是处在无意识精神错乱中者，你的意思表示依旧无效，法律行为依旧无效。好，翻译完了，同学注意一下，严格来说75条后半段只是在交代你的意思表示有没有效。诶，什么意思啊？从民法的观点来看，75条后半段并不是涉及到行为能力有无的判断，不是，75条后半段并非是提供你一个行为能力有无的判断标准，它只是单纯的在介绍意思表示是否有效，所以它只是一个呢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是否有效的规定，并不是涉及到教你判断行为能力有无的规定。所以法条才说虽非无行为能力之人，像黑板上这个情形，客观上甲在民法是有行为能力的，但只不过你事实上意思表示的当下是在精神错乱中，所以你那个意思表示无效。所以这个法条本质上只是在评价意思表示的效力，尚不涉及到行为能力有的判断。可是这个民法的解释投影到诉讼法整个不一样，要你背的地方就在160页下面。民诉的教科书怎么写呢？我们硬是把民法75条做特别的解释，解释成什么呢？诉讼法的学者说，民总75条指的情形就是经常性处在心神丧失状态的情形，所以这个叫经常性的心神丧失。各位160页最下面刮胡一出体字的部分，等于这是诉讼法的特殊解释。他说民总75条后半段精确的概念指的是有一个没有受到监护宣告，但是经常处在心神丧失之人，这一种人我们诉讼法硬是说他也没有诉讼能力。就像你黑板上这个某甲，他明明25岁， 未受监护宣告，理论上在民法还是有完全行为能力，但我们诉讼法硬说，如果他经常性的心神丧失的话，纵然没有受监护宣告，我一样说你没有诉讼能力。透过这个理论创设出了另外一种无诉讼能力的情况，所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甲呢，黑板上这个甲明明在民法上可能还算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在诉讼法上却被评价为没有诉讼能力。所以75条，我们诉讼法是定性为经常性的心神丧失。相对应的，你看书上最下面啊，有一种人叫做呢一时性的心神丧失。什么叫一时性的心神丧失啊？譬如说你只是短暂的在开庭当天酗酒呢，喝得醉茫茫的，平常都好端端的，就那一天心情不好，喝醉了，丧失这个意识能力。那这时候呢，你在诉讼法还算是有诉讼能力之人，只不过因为你当天喝醉了，开庭当日无法呢实施诉讼行为，那这顶多是禁止你陈述，法院另定庭期呢再开辩论而已，尚不涉及到你行为能力、诉讼能力有的问题啦。这就是民总75条呢跟民诉208条的区别，一个专门在处理经常性的心神丧失，一个专门在处理短暂一时性的心神丧失，这个在诉讼法上的效果不尽相同。好，阿拉伯数字第4点，民总75条衍生的争议看完之后，来最后的一个争点161页最下面。这问题考你，民总里面限制行为能力人如果有民法总则77条但书83、84条的情形的话，所生的诉讼有无诉讼能力？各位啊，你先抓一下它的考点在哪里。书上所列的什么民法77条但书83、84这些法条，你翻一下，它在民法的共通点都是未成年人的法律行为强制有效。共通点都是呢，这一些人在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但是法律行为却例外有效。像77条但书，存获法律上的利益或日常生活所需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有效为之。83条适用诈术使人误信为有行为能力，法律行为强制有效。84条法代允许处分特定财产，处分行为有效。这都是民法相关条文的特色。好，投影到诉讼法的考点在哪里呢？答题关键一句话，哪一句话？民法上法律行为强制有效的规定，不等于民法上赋予他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诉讼法上也没有诉讼能力。这是逻辑的推论。民法如果只是单纯规定你的行为强制有效，而不是赋予你完全行为能力的话，那强制有效的法律行为不代表你在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也不代表你在诉讼法上有诉讼能力。所以你针对强制有效的法律行为设有诉讼的话，依旧在诉讼法上被评价为没有诉讼能力，还是得由你的爸妈法代呢代理你进行诉讼才可以。这就是160页最后这个争点呢，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黑板上的第一个争点呢，诉讼能力的判断标准介绍完了，收尾的阶段来典型的考题，各位看一下162页。来，162页最典型的73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年代虽然古老，但是是每一本补习班用书讲到诉讼能力一定会列的考题，因为这个题目呢专考诉讼能力，考前记得拿出来复习一遍，如果会写的话，代表黑板上的第一个争点你还很熟悉。来看一下题目怎么考的。下列情形呢，当事人可不可以进行有效的诉讼行为？啊，问你得否有效为诉讼行为，就是问你当事人有没有诉讼能力啦，同一件事齁。好，第一小题。 限制求人员18岁的某甲得法代的允许处分特定不动产或开设餐厅。各位啊，你题目看清楚，把或圈起来。第一题夹杂两个争点哦，一个是处分不动产的行为，一个是开设餐厅。关于处分不动产或餐厅营业涉讼时，这个限制求人员有没有诉讼能力呢？各位，考点是在考民总84条跟85条，所以你分点分段怎么写呢？处分特定不动产，这是民法84条，该处分行为有效。但是刚刚讲过了，处分行为有效不代表你民法上完全行为能力，所以不代表你诉讼法上有诉讼能力，所以你要写关于处分行为涉讼依旧评价为欠缺诉讼能力。但是第二个问号，开设餐厅的营业涉讼，这就是民总85条了。啊，85条的规定是营业范围的事项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营业事项涉讼它反而有诉讼能力。这是第一小题呢，前半段后半段两个不同的争点，不同的一个结论所在。好，第二小题是送分题，已经结婚的未成年人成为原告，诉请给付嫁金，但是他的婚姻有无效的事由，考什么呢？民总13条第三项的基本解释，未成年人要因为结婚取得行为能力，前提是婚姻有效，所以如果婚姻是无效的话，根本没有13条第三项的适用，该未成年人不会因为无效的婚姻民法上取得完全行为能力。那既然民法上不会取得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上当然也欠缺诉讼能力。第二小题非常简单的观念，来接着看第三小题，经常处在心神丧失状态但是没有受监护宣告的人，跟一个酗酒导致延迟辩论期日短暂成为心神丧失之人。各位在考什么不用多讲了，你应该很清楚，就是往前面翻160页最下面，如果是经常处在心神丧失未受监护宣告之人，被评价为民总75条后半段，诉讼法上称为依旧欠缺诉讼能力。但如果是呢，因为酗酒短暂一时性的呢成为心神丧失之人，这个呢只是欠缺辩论能力陈述能力，并不会剥夺他的行为能力跟诉讼能力，所以分点分项把这个概念法学的观念写清楚就好了。好，那么这是7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完整的把诉讼能力章节的第一个重点呢来跟同学介绍到这里。好，那第一个争点看完了，紧接着啊163页这个编者案，你回家自己花3分钟看一下，这是呢事隔25年之后呢98年司法事务官的考题呢，跟73年司法官很雷同，都是考你诉讼能力有的判断，自己看就看得懂了，这课堂上不再重复，回去有时间稍微对照一下这个题目。好了，第一个争点看完之后，来往后翻到166页，马上进入到第二个争点。来，第二个争点来搭配民法的观念，这第二个争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下午的时间讲过，现在100年改成新制之后呢，出题者喜欢呢打高空，说要训练同学融合程序跟实体，所以刚刚好你现在看到第一个实体跟程序紧密结合的单元，就在诉讼能力的单元，结合民法上的辅助宣告制度跟诉讼法上的诉讼能力制度，把这个程序法跟实体法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考你，形成的争点就是受辅助宣告之人到底在诉讼法上有没有诉讼能力。那这个问题呢，同学看一下166页，来这边要请你稍微的补充一下，166页中间有一个题目就在问你受辅助宣告之人有无诉讼能力，然后下面有肯定说跟否定说， 那各位注记一下，这个叫做100年之前的传统的学说。你看那个注释，98年、99年的，看起来好像很新版的教科书，但是学者的见解呢一系数变哦。这个呢，新版的教科书写了没多久，期刊论文又修正见解了。所以呢，这个书上所列的，你把它可以当作考古学了。那个是呢，辅助宣告制度刚修法完成，学者的见解。现在最新的期刊论文，大家又改变见解了。所以你把改变后的见解补充在我们书本空白地方。之所以会改变见解，是因为配合民事诉讼法45条之一的一个增订。配合民诉呢45条之一的增订，所以呢民法上相关的理论跟解释也必须要配合着来加以修正。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呢，结合民法跟民诉，啊，结合哪两个条文呢？说穿了就是呢，融合实体跟程序的这两个规范。抱歉，15条之2，融合了民法总则15条之2跟民诉45条之1两个法条，其实不怎么协调哦，但是硬凑在一起，加上学者的解释呢，就形成现在所谓通说的见解。来，什么见解呢？同学先了解问题的起源。问题的起源就是呢，你先看辅助宣告的制度，不要死背，你一定要了解整个问题来龙去脉之后，看这些学说的见解才看得懂。各位啊，什么叫辅助宣告？翻一下你的民总15条之1，我们来稍微帮你复习一下民法的观念，因为这个增节点是标准的横跨实体跟程序，所以先从实体法的解释切入。各位啊，何谓呢辅助宣告呢？辅助宣告是97年底呢民总引进的制度，参酌德国民法。那么立法的背景，一分钟很快复习一下。我国立法者认为人的精神状况有问题，可以细分成两种，一种叫完全秀逗，完全宕机，另外一种叫偶尔的宕机秀逗了。我们旧法时代的弊端就是精神有问题的一概做禁制产宣告，统一剥夺他的行为能力。但是后来学者呢讨论后发现不太对哦，人的精神状况有问题程度不一啦，有些人真的严重到秀都掉了，你要剥夺他的行为能力，这个我没话讲。可是有些人只是精神偶发性或轻微性的异常，尤其现代工商社会，现代人压力大呢，多少有躁郁症啊、忧郁症的疾病。但是各位晓得吼，躁郁症、忧郁症呢，算是精神官能症、情绪疾病的一种。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严重到说呢，要剥夺行为能力。像有些人的忧郁症、躁郁症呢，一年才发作个2-3天，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发作啊。譬如说你准备国家考试的压力大的时候，前个礼拜呢会发作而已啦，考完就没事的也有哦。那这种人你说有必要严重到剥夺他的行为能力吗？没有必要。但是毕竟他的精神状态又不是很稳定，又不能跟一般正常人等同看待，所以我们干脆设计一个中间的制度，叫辅助宣告。所以你看民总15条之1，辅助宣告定义就是你的精神有问题，但是呢精神有问题的状态只会让你的意思表示或辨识能力显有不足，但是还没有到达不能辨识的程度。这就是我们刚讲的有点秀逗又没有完全宕机了。那这种人我们就引进德国民法的制度，给你一个叫辅助宣告。所以辅助宣告的概念就是呢，选一个辅助人来帮你的忙，来监督你、辅助你，但是你本人我们没有剥夺你的行为能力，因为你的精神状态没有严重到完全秀逗，所以不需要给你监护宣告、禁制产宣告这么严厉的手段，只需要找一个辅助人来辅导你就好。那你本身我们还是认为你在民法上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只不过依照15条之2的第一项，原则上有行为能力，只不过例外的从事第一项所列的7种行为的时候，应得辅助人的一个同意。所以啊，各位念民总教科书一定会念到一句话：新法增设了辅助宣告之后，实质上等于创设了第4种行为能力的概念，彻底的颠覆了传统民法的理论。传统民法上的行为能力只有3种：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跟无行为能力。可是增设了辅助宣告之后，事实上等于创设了第4种行为能力，因为辅助宣告之人在法律上的定义叫原则上有行为能力，例外的针对15条之2的7种行为没有行为能力。这一点跟限制行为能力人不一样哦。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概念是原则上没有行为能力，例外的特殊的法律行为，像77条但书、日常生活所必须等等，例外的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辅助宣告之人的地位跟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不一样。因此呢，民法的学者认为辅助宣告制度实质上等于创设了第4种的行为能力，变成你99%的行为都有行为能力，但是例外的1%，15条之2所列的这些行为呢，例外的效力未定，应得辅助人同意。这一点跟限制行为能力完全不一样，所以实质上等于创设了第4种的行为能力的制度。好，那既然如此，有趣地方就来了啊！这个辅助宣告人拉回到民诉的领域里面，受辅助宣告之人在民事诉讼法成为原告或被告的话，他有没有诉讼能力？能不能自己独立有效的从事诉讼行为？还是说一定要找辅助人、法定代理人代理他为诉讼行为才可以呢？这个问题很尴尬，尴尬地方在哪里？同学看15条之2第一项的第3款。单纯从民法的规定来看，受辅助宣告人好像要被评价为欠缺诉讼能力。因为你看15条之2第一项的第3款怎么讲的，这条文被大家骂翻天。因为法条说呢，受辅助宣告人为诉讼行为时，应得辅助人的同意，所以看起来你自己没有办法独立有效的做诉讼行为，你的一切诉讼行为按照文义解释都要得到你背后那个老大辅助人的同意才会有效。所以单纯从民法的规定来看，你没有诉讼能力。诶，各位，如果现在只有民法的规定，那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可是麻烦就麻烦在民诉的立法者不甘寂寞吼，讨厌地方是你看民诉45条之1加上这个条文，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民诉45条之1呢，98年底才刚增订的，怎么说呢？第一项，辅助人同意受辅助宣告之人为诉讼行为，应以文书证之。第二项又说，来看清楚哦，受辅助宣告之人就他造的起诉或上诉为诉讼行为时，无需得辅助人同意。第二项打个星号，一看就知道排除民总15条之2的规定。民总15条之2本来说一切诉讼行为都要得到辅助人同意，但是民诉的立法者跟民法作对，民法的规定简单，反而说一切诉讼行为都要得辅助人同意，但是民诉你45条之1第二项却讲，他造的起诉或上诉为诉讼行为时，不用得到辅助人同意，摆明就是跟民法规定不一样，特别规定说这些行为不用得辅助人同意。所以综合归纳的结果，同学把结论呢写在你的书上空白的地方，把这一组条文加在一起，我们现在的见解叫区分说。 来，那现在呢，民法上的受辅助宣告人呢，两个条文结合在一起呢，那学者期刊论的结论就长这样，区分说了，区分什么东西呢？这个区分说的源头就是刚刚一再带你念的45条之一的第二项，第二项最重要，请你再看一遍，45条之一第二项怎么讲呢？受辅助宣告之人就他造的起诉或上诉，什么叫他造的起诉或上诉啊？点一下你那个脑袋哦，翻译转过来就没有问题了。所谓就他造的起诉或上诉，指的就是你成为被告或被上诉人，他造的起诉就是对方当原告提起诉讼，那你的角色不就是被告吗？那后半段，就他造的上诉为诉讼行为，他造会上诉，代表他造在一审是败诉的一方，上诉人。那他造是上诉人，你这一造不就是被人家上诉的被上诉人吗？所以区分说是这样来的，区分你这个受辅助宣告人是被告或被上诉人，或者你是原告上诉人呢，来做不同的区隔。为什么呢？区隔的背景呢，在45条之一的立法理由。立法理由怎么讲呢？因为如果你是第二种情形，为什么当你是被告或被上诉人的时候，原则上你是有诉讼能力的呢？因为立法者说，当你是被人家告或者呢被上诉之人，代表你在诉讼法上处在一个较有利的地位。为什么是较有利的地位呢？后面章节你会念到，你成为被告，被告原则上是不用缴裁判费，也不用负举证责任。你有诉讼实务经验就知道，被告最好当了，因为举证责任都在原告这边，原告也要预纳裁判费，所以诉讼的法律地位上宁愿被人家告，也不要告人家吼，因为当原告的地位比较不利，你不但要缴纳裁判费，你还得负担举证责任啊，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嘛。所以立法者认为，当你是被人家告，代表你在一审的法律地位比较有利。啊，什么叫被上诉人啊？更好懂，被上诉人是在二三审才有的概念，你到了二三审会被人家上诉，代表你在一审是受胜诉判决之人，你在下级审是胜利的一方，人家才会对你提上诉，你才会变成被上诉之人。所以呢，更显见你这个人呢，在法律的地位比较有利，你在下级审是得到胜诉判决之人。正因为如此，所以立法者说，当你受辅助宣告人是被告或被上诉人的时候，代表你诉讼法上的法律地位较为有利。因此呢，45条之一第二项就说，法律地位比较有利，我们干脆就特别规定，你可以自己打官司，自己玩吧，自己可以独立有效为诉讼行为，不用人家来帮助你行使同意权，所以你完全有所谓的诉讼能力，不用得到辅助人任何行为的介入。这就是第一个结论之所在，民诉45条之一第二项实质上等于排除了民法总则15条之二的一个规定，让这个受辅助宣告之人呢享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跟诉讼能力。相反的，有例外的情形，45条之一的第三项，第三项又构成第二项的例外。来，你看一下法条，45条之一第三项说，受辅助宣告之人如果做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4种动作，还是得得到辅助人的特别同意。理由很简单，舍弃认诺这是后面384条会教到的，撤回是后面的262条，和解是后面的377条。那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诉讼法上的特色都是不利的诉讼行为，这是对当事人评价上来讲不太有利的不利行为。所以不利行为基于特别保护受辅助宣告之人的观点切入，所以纵然你是呢 被告或者被上诉人的话，你在做这些行为还是得要得到辅助人的同意，这样才能收到保护你的效果。所以啊，第二种情形，受辅助宣告之人成为被告或被上诉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此。那接着往上拉，如果是第一种情形，受辅助宣告之人是原告或上诉人，那代表你是站在攻击的一方，原告就是主动提起诉讼挑衅人家的一方，上诉人就是你不服呢，一审受不利判决，你要力争上游寻求翻盘的机会，所以你叫上诉人。那如果是原告或上诉人的话，没有45条之1第2项的适用，所以其结果就是完全回归民总的一般规定，回归民总一般规定15条之2第1项第3款的结果，一切的诉讼行为都要得到辅助人同意，你自己没有呢独立有效从事诉讼行为的一个能力。这就是呢现行的民法加上民诉讼法呢搭配起来的一个结论呢，关于受辅助宣告之人有无诉讼能力，我们请同学简单补充在书本167页空白的地方。好，第二个呢诉讼能力的争点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紧接着回到黑板上看最后第三个争点，欠缺诉讼能力的法律效果，这个在各位书上的167页第5个标题跟168页的第6个标题。那么呢书上花了很多的篇幅呢，从这个呢168页呢一路往下翻，其实到173页，尤其是173页的说明。好了，那么在看到这个标题之前，一样请你先了解整个问题的起源。讲到这里呢，要先拉出来跟同学讲一个观念，来，什么观念呢？各位呢，后面我们还会详细的介绍到一个理论，叫诉权的理论，大概是下礼拜的时间就会谈到的。什么叫诉权的理论呢？来，先拉出来讲啦。我们刚说呢，先程序后实体，诉讼呢要程序合法要件具备之后，才能进入到实体胜败的审酌。好，那请问你，万一你违反这个原则，你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的话，法律的效果如何呢？同学先记结论，通说的见解告诉你，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所做成的判决叫无效判决，当事人可以寻上诉再审救济。这个结论你先记起来，什么意思呢？譬如说考题这样考你，当事人能力欠缺，我们刚刚下午举的例子，甲被狗咬伤了，还真的列这一只狗为被告，法院不但没有把他程序不合法驳回，法官也跟着的乱七八糟判通，还判原告甲胜诉。那么这个叫做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的判决，针对一个欠缺当事人能力的事件，误为本案判决。同样的，你也有可能是呢，针对一个欠缺管辖和审判权的事件为判决。明明是一个行政处分、行政诉讼案件，你民事庭还受理做成裁判，那你这个民事庭的判决就叫做违反249条第1项第1款，就无审判权的事件误为判决啊。反正结论就是吼，只要你是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所误为的本案判决，我们学说上一概称为无效判决，一概称为呢一审程序有重大瑕疵的无效判决。因为在概念法学定义里面，我们认为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呢，这个叫做逮鸡大条了，程序有重大瑕疵，评价为无效判决，当事人随时可以依照上诉再审请求废弃救济，这是原则。这个原则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诉讼能力，因为它是唯一，所以呢特别喜欢考你 为什么叫唯一的例外呢？所有程序合法要件里面，如果你是违反诉讼能力这个要件，一个没有诉讼能力之人，你不但没有程序不合法驳回，你还不小心下了胜败诉的本案判决，那这一种违反诉讼能力、违反程序合法要件所做成的瑕疵判决呢，法律效果叫做不一定是无效判决，反而是采173页的区分，说区分无诉讼能力之人胜诉或败诉而做不同的处理。为什么呢？来，同学点一下就知道邱老师跟骆老师这个地方为什么有特殊见解呢？因为请你先往前翻看一下167页，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先从诉讼能力的立法本质切入。那167页呢，诉讼能力这个制度立法的时候呢，立法理由书就提到，这一个制度这个程序合法要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无诉讼能力之人。诶，什么叫保护无诉讼能力之人啊？很好懂啊，你没有诉讼能力一定是民法上没有完全行为能力。好，请问同学，什么人在民法上会没有完全行为能力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年纪太小未成年，第二种叫精神有问题被人家监护宣告。只有这两种人在民法才没有完全行为能力，所以立法者就说，不管是哪一种啊，未成年人也好，精神异常之人也好，这个在法律的评价都叫智识浅薄、思虑未周。针对智识浅薄、思虑未周之人呢，禁止你亲自实施诉讼行为，而由呢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的爸妈法代代理你为诉讼行为，正是保护你的一个制度所在。怕你年纪太小，才5、6岁，5、6岁能够怎么样攻击防御呢？不可能吧。所以与其由你去开庭乱打一通，不如由你爸爸妈妈代理你进行诉讼，胜算还高一点。所以呢，整个诉讼能力制度呢，功能就是为了保护无诉讼能力之人，所以才择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你诉讼。既然整个制度的出发点是着重在因为你思虑未周要保护你，所以禁止你自己打官司，而是请你的法代来打官司的话，那从这个角度切入，翻回173页，我们的制度功能是在保护你。所以如果你老兄歪打正着，无诉讼能力自己乱打一通还打赢的话，你真的遇到这么弱的对手后，你乱打一通还打赢的话，立法者高兴都来不及了后，你打赢了得到胜诉判决，如果还说这个叫无效判决，程序有重大瑕疵，那岂不是抵触了保护你的目的？所以在解释上173页，邱老师他们就说，万一无诉讼能力之人呢歪打正着，没有法代代理诉讼，自己实施诉讼行为乱打一通还打赢的话，那么评价上例外解为有效判决，相对人不得以此为理由上诉再审救济。只有在第二种情形，你乱打一通打输了，这时候呢，毕竟你这一审判决是违反程序合法要件的判决，重大瑕疵，所以回归原则评价为无效判决，当事人还是循通常的上诉再审的管道加以救济。这就是呢第三个考点，欠缺诉讼能力的效果呢，跟一般程序合法要件欠缺不一样，不能一概评价为无效判决，反而要采区分，说区别你是胜诉或败诉，法律上来做不同的一个处理。好，那么这是诉讼能力章节最后第三个争点所在，我们简单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了，那这个诉讼能力的章节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同学往前翻来看一下168页。来，各位在回家之前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简单的制度稍微跟你介绍一下。来，168页介绍民诉48、49条追认跟补证这两个名词。 其实追认跟补证摆在诉讼能力的章节并不是很好，只不过一般教科书约定俗成都这样写，所以我们这一本书呢也是一样，按照一般教科书的体例呢，就直接把48条、49条摆在诉讼能力的章节介绍。但你要了解哦，不对的地方在哪里呢？48条、49条并不是专门针对诉讼能力的规定，它是针对所有程序合法要件的规定，所以性质上应该是类似总则的地位，不应该把它摆在分则诉讼能力的章节，免得你会误会说这两个条文只有诉讼能力有适用，事实上不是哦。48、49条这两个法条是一切的程序合法要件都有适用，所以这个前提呢你先注意一下。好，那这两个条在讲什么呢？各位，那个文字其实你也不用看的，因为重点直接从条文就看得出来的。书上的168到171呢，这个文字的说明是供你回家复习之用，可看可不看，只要你课堂上观念听懂的话，这些文字回过头呢都没有必要再看一遍了，直接翻法条比较快。48条讲的叫追认，49条讲的叫补证，两个法条长相大同小异。你看一下48条怎么说？对于能力、法代权或诉讼必要的允许有欠缺的话，经事后取得能力的本人、法代或允许权之人呢，承认时，溯及的在行为时发生效力，这个叫追认的溯及效。好啊，什么叫补证呢？看一下49条，能力、法代或诉讼的允许有欠缺可以补证者，法官、审判长定期兼命补证。如果呢怕补证过久当事人受损害，可以准他暂为诉讼行为。念完了，来翻译成白话文吧。什么叫追认跟补证呢？很好懂的一个制度。追认跟补证的立法精神就是呢，我来呢，各位记这一句话呢，重点就全部掌握了。48、49呢，追认补证两个制度存在只有一个功能，就是立法者特别设计用来补救各种程序合法要件欠缺的瑕疵。什么意思呢？啊，今天整天都在讲先程序后实体，跟你介绍了4个程序合法要件，那下礼拜还要继续看其他的程序合法要件。那立法者说吼，程序合法要件有欠缺，本来理论上是诉讼程序不合法驳回，但是我们不要这么严格啦，给你一点补救的机会，有些的瑕疵欠缺是可以补救的。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啦，第4款诉讼能力的欠缺，诉讼能力欠缺，你就找你爸妈法定代理人代理你开庭就好，所以只要把你爸妈抠过来补证补救一下，这个瑕疵就已经治愈了。因为欠缺诉讼能力本来的效果就是应有法定代理人代理你诉讼，所以你只要赶快把你爸爸妈妈法代补过来就好了，这叫做呢可以补救的程序合法要件。那有些程序合法要件是不能补救。什么叫不能补救呢？通常的情形，譬如说审判权啊，审判权是无法补救的哦。你这个事件是行政处分事件，那就是行政处分了，不会说明天变成民事纠纷哦。所以呢，这个审判权的欠缺，这性质上叫无法补救。所以结论就是哦，有些程序合法要件可以救啊，有些不能救。只要针对可以救的，如果你一开始有欠缺的话，我们都给你马后炮补救的机会，这个补救的手段就是追认或补证。 所以两者的共通点就是书上所提的都是在补救程序合法要件的欠缺，这叫相同点。相异点在哪里呢？追认制度是你自己补救自己的行为，补证制度是透过别人的介入来补救你的程序合法要件的瑕疵。好，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就以欠缺诉讼能力来讲好了，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最好说明什么叫追认跟补证，什么叫自己救自己或者靠别人来救自己呢？譬如说你今天一个题目是这样，某甲呢是19岁零11个月，啊，刚好提起一个诉讼告你呢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各位啊，这一个诉讼呢，假设题目告诉你说，甲呢是在2月1号起诉，起诉的当下他刚好19岁零11个月，各位好可惜哦，他在盯一个月他就成年了，就有诉讼能力了。偏偏就是等不及，他老兄在19岁11个月迫不及待就成为原告提起诉讼，那请你回答我，这一个诉讼在法律的评价叫欠缺诉讼能力。有249条第一项第四款的程序不合法事由存在，你欠缺诉讼能力，你还用本人的名义呢要实施诉讼行为，你应该要找你老爸老妈呢挂名法代代理你来诉讼才对。那这时候请问你，如果你是法官收到这个案件怎么办呢？这个案件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呢法官也很急，反正你起诉2月1号状子到我这边，你就是19岁11个月，就是欠缺诉讼能力，所以我就发函叫你补证法代。为什么法代叫做补证呢？我就赶快请书记官发函给你，叫你3天内把你爸妈的户籍誊本资料补过来，我要求你补证你法定代理人爸妈的资料，因为我将来开庭要通知你爸妈法代呢来开庭，要问一下你爸妈呢是不是要代理你起诉，因为你在起诉的当下毕竟欠缺诉讼能力，不得亲自实施有效诉讼行为，啊，诉讼行为包括起诉在内，所以你这个起诉严格来讲有问题哦，效力是有问题的，我要求你补你爸妈法代的资料过来，我要问一下你爸妈是否愿意代理你起诉，这叫补证法定代理人。如果你有补证的话，那么程序就合法，但是这个补救是靠你爸妈来的，因为我是叫你呢通知你爸妈来代理你起诉，我是问你爸妈是否同意你这样起诉，爸妈愿不愿意成为法代代理你来进行这个起诉的行为，如果爸妈愿意的话，那就代表你这个瑕疵补证。所以补证是透过外力的手段，别人呢或者别的行为介入来补救你这个程序合法要件欠缺。那我是法官，我也有第二种做法，什么叫追认？反正司法院的办案期限呢，说这个案件呢可以办8个月以上，我2月1号收到这个案子不急着办，我先拖1个月。为什么要故意拖1个月呢？我拖到3月1号，等你成年满20岁之后发函给你说，老兄你现在已经成年了，那你先前在1个月前19岁零11个月的时候曾经向本院提起这个诉讼，这个诉讼你现在本于成年，事后取得行为能力，事后取得诉讼能力的身份，你愿不愿意去追认你先前呢所从事这一个无效的起诉行为，有瑕疵的起诉行为，你要不要等你1个月后现在满20岁有诉讼能力了，去承认你以前那一个有瑕疵的起诉？如果你愿意自己承认的话，那么法律特别在48条规定，你先前有瑕疵的这个诉讼行为，瑕疵就治愈，变成一个完全有效的起诉，那这个叫追认。所以刚刚48条法条的定义， 追认的定义就是你当下做事的时候有瑕疵，但事后你已经取得能力、取得代理权或者取得诉讼行为的资格后，你本于事后取得资格的身份向前去承认你先前有瑕疵的那个行为，这是立法者特别创设出来的第二种补救的手段啊。这个手段就是你自力救济，完全靠你自己的行为去承认、去追认你先前所为的有瑕疵的行为，并不是借由外力的介入，而是你自己的行为呢去补救你先前的一个瑕疵行为。那这就是呢民事诉讼法上追认跟补证的差别点。那以上呢简单的把呢168页以下到170呢追认补证这两个名词的概念还有它在诉讼法上存在的功能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这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不管你是追认还是补证，反正只要我得救呢，你都可以通过这种马后炮的方式来去补证或者追认呢你的一个程序不合法。好，那么呢相关的这些呢重点我们就先跟同学看到这边。那剩下来249条第一项第五款诉讼代理的制度，第六款、第七款，还有当事人事格等等的观念，那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的时间呢再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下礼拜要跟同学说明一下呢，五晚的课呢我们下礼拜的晚上呢应该是要停课了，所以变成只上下午的课哦，因为晚上有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喜宴哦，非去不可啦。哦，我不是新郎啦，那个是别人的婚礼哦，但是很重要，非去不可哦。所以呢，晚上的时间要跟同学请个假哦。所以下礼拜我们的午晚的课呢，变成只上下午的部分。那这是时间上先跟同学说明的，下礼拜会正式的版宣哦。好，那这是呢我们下礼拜的课程呢，时间上先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那剩下部分就留到下个礼拜再继续来看。